是

你不能飞，你有

我今天今天痴醉地完全真理，我冷淡是如地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得到你，我今宵今宵不顾忌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。